时候，一往无所谓的眼光，站在最黑暗的地方，最难确定心中的最渴望。越阴暗的天，星星越耀眼，四周越漆黑，阳光更明显，如果你